的娘啊，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字讲清楚啊，真人嘛，大哥呀，那个啥眉毛尖尖的多万一点。 哎，你莫心急了，我的话还没讲完呢。 讲了。 过年也有好多洋的娘呢。 莫子，我的娘的还有蛮多洋叔的娘啊。 是啦，能有姨娘、 姨娘、 伯娘、 伯娘、 婶娘、 婶娘、 三母娘、 三母娘。 我， 你是我的么子娘啊？ 我嘛，我是你的伯娘呐、啊！来打啦打啦打啦打打啦，这要死的！ 听到他这一讲啊，我一身大酸干的，怎么舍得打你喽、哎，老伯？ 张国忠啊， 哎， 你喊我起来做么子啦？ 今天开斋。要你去来磨豆腐啊！ 磨豆腐？ 哎， 要得，那快来了。 好嘞， 好是要，我咋都活了。 好， 哎呦， 哎呦，哎呀，活得了，活得了，哎呀呀呀，老婆，哎呀，活得了，活得了，哎呀。就磨起来呀！ 好嘞！ 哎呀，起来呀！ 小妹记载，记载大伙的一卖烧酒，一卖烧酒二卖一。 天不平，地不平，只有天老爷不公平。三伏天里刮南风，南风吹起了咱座位。有钱爹刮咱子，无钱的把文言训。咱座位那个端座位，地死人那个头死人。哎呀嗨老嗨，我的妹妹子呀！ 嗨呀嗨老嗨，我的哥哥子呀！ 老婆头发两根毛，眉清目秀你好面容，心灵手巧你文绣花，能做出来你为多早，里里外外为单家，我们日子就过得个乐融融。哎呀嘿老嘿，我的婆娘哎！ 哎呀嘿老嘿，我的男人才爷。 是个冷呀呀，烧酒水酒啊浓哟浓，若到河里洗酒桶，最是那河呀哈老蛟龙，最在那个鲫鱼钻石缝，最在那个鲤鱼满身红，最在那个宝来子满江跑，来到他那个倒冰雹，说今后我的婆娘哎， 我今后一男人家也 一个。不再言道得好，天和地和人也和，黑老啊，我老我的爹。黑豆我啊， 我的爹， 饭豆子啊， 地里宽， 黑豆子啊， 要回神平， 去白江啊， 水得苦， 冷呀呀， 天得苦， 绵绵哇。

剿匪，先把土匪搬四间刀，插进飞虎山，十八座山梁埋藏在山间，壮志寒山越雄真身远带等到与战友，会是白旗烟刀匪朝定叫他第一峰天马安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，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也是大奖获得者，也是戏曲研究生啊，她演唱的是《杜鹃山》。

弟兄二人出门来，梦见西家成双对，从来西家报喜讯，恭喜爷弟一路平安把家归。 女驸马，演唱者王琴。红灯记，演唱者丁小军。演唱者吴诗、温红玲。演唱者詹丽华。 秦腔王宝钏，演唱者谭天性。演唱者史平。